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全新。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他说我喜欢的话可以恋爱吗？刚好下课没有自信就回家，早上起床啊又做午便当，都麻烦你了，不用谢了。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更多的朋友喜欢去看看异域的风景。大家可能是因为那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所以更多了想出去走走的感觉吧。其实你知道吗，在北京的周边，这样的异域小镇也比比皆是。比如在龙脉上的那个古镇延庆永宁镇，它呢其实属于皇城专属的一个古镇。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京郊藏着的鲜为人知的龙脉上的古镇。永宁镇呢是京郊文化第一镇，古城中央呢还设了一个庄严的玉皇阁，北城门外郁郁葱葱的群山，两边是古色古香的店铺。永宁镇被北京市列为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足以看出永宁镇的历史文化底蕴了吧。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古城，永宁镇有条著名的大街叫做太平街，追溯历史可以追到女皇武则天的时代，并且在此留下了著名的民间花卉老秧歌。这里还流传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关竹马，讲述的就是昭君出塞时的故事。当年王家铺官帽山下尉迟恭练兵的传说在这里也默默地流传着。而在南张庄北山上还有女将樊梨花的梳妆台。到了现在，马蹄湾村仍有奇形怪状的石头，据说是布满了樊梨花的马蹄印。古城内一条条的深街小巷，一户户的青瓦房屋，到处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 永宁、南湖、北聂、东赵、西池、韩半城五大家族的传说故事在这里依然演绎。接下来就请跟随小童的脚步一起走进永宁古镇。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历史故事的人，永宁镇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永宁镇的一个个著名景点。首先要带大家去往的便是这玉皇阁。玉皇阁是永宁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公元644年，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玉皇阁和十三陵故宫一样，都是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时至今日，人们站在古城大街仰望玉皇阁，仍然能感受到它的高大与宏伟。青砖筑基，拱券门洞，四通八达，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感。古城里的拱辰街是一条商业街，2002年复建时，这街面铺设了印有古钱币雕刻浮雕的花岗岩石，也被人戏称为金银大道。商业街内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是河北、内蒙、天津等多个地区商贸集散地。城内有酒肆、客栈、酒楼，置身其中宛如穿越回到了明清时代。 他说我喜欢的话可以恋爱吗？刚好下课。 除了古典的中式建筑，永宁城还有一座别致的西式建筑，就是天主教堂，也叫做耶稣圣心堂，是京郊最古老且最大的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873年，到目前为止共有13位神父先后在这里服务。教堂建筑精美，而且内饰壁画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棚顶绘画非常值得欣赏。 小时候外婆家，我就有问爸妈，有个戴大大帽子小小的车。 今天带领大家去寻找永宁的古韵故事，除了在城中看一看之外，也要到城外去走走。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带领大家到永宁的周边去看一看。 像我的习惯被你看着，他会上瘾。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去走访一下特别有历史感、特别有故事的古城——永宁古城。刚刚呢，带领大家在城中盘旋了一下，还真的是有很多历史建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去周边走走。首先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四司青龙潭。四司村有古槐一株，树龄280年了，是市二级古树。树下有古井一眼，井水呢可都是两山夹池之中的青龙潭的水源。上面呢还建有龙王庙，庙中有一个巨石，叫做风动石，用手轻轻一推，巨石迎风而动，但是却巍然不倒。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徒步穿越一下，穿越到柳沟来游览一番。 你也轻轻地附和，眼神坚定着不难的选择。 另外呢，西关村的万寿菊花园也可以欣赏一下。万寿菊公园在西关村以南，占地差不多有60多亩，是一个圆形的大花园，主要种植的物种便是这万寿菊了。旁边呢还有百日菊，因为花期不同，所以呢每次来都能够看到菊花盛开。园内内的设计有休闲小路观光，直通园心，游人们不仅可以站在园外欣赏，还可以置身其中，享受万花丛中的感觉。接下来我带领大家要去往的是孔化营葵海，一起去欣赏向日葵海洋。永宁的孔化营村的田野里有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向日葵，高高的枝干顶着圆圆的金盘，迎着远山仿佛画卷一般。这里有着北京最大的葵海，2500多亩的花儿们在这里艳阳高照，向着太阳微微点头。 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永宁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城。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品尝一下这历史悠久的古城当中的美食，每一道美食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 永宁三面环山，山泉水从三面汇聚地下，富含丰富的钙、铁、镁矿物质，水的矿化度、总硬度都非常适合做豆腐加工，所以自明代起，塞外就流传着南京到北京要吃豆腐到永宁这样的说法。永宁豆腐从汉代起就有记载了，在清朝的时期呢是宫廷的贡品，曾经有过家家户户做豆腐的历史，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丰富的营养价值一直流传至今。 我开始怀疑的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永宁还有一道小吃是永宁火烧，这永宁火烧你可不要小看它， 它已经被评选为延庆区十大特色文化遗产了。这永宁火烧和普通的烧饼、驴肉火烧是完全不同的。这永宁的火烧啊，是用天然的火炉烤制而成的，里面有瓤，而且呢，有一股焦芽的香味。延庆火烧的制作叫做打火烧，一个打字，简洁生动，却又内涵丰富。明朝时期，永宁古城驻有军队，由于士兵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饮食习惯自然是各不相同，逐渐的便衍生了一种类似于烧饼的干粮，以适合各地官兵的饮食习惯，并且呢具有保存时间长、便于携带的特点，以符合驻军饮食的需要。火烧流传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的，各位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今天呢，带领大家去往北京近郊，而且是非常有历史的古城永宁。刚才呢，我们分别介绍了永宁城内的历史古建，以及城外的一些自然美景，还有当地的小吃。接下来推荐几个当地的特色餐饮给大家。那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永宁的府民街的韩江城烧烤。这家店呢，传统的烧烤工艺流传至今，烤制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风味独特的烤鸽子、烤兔、烤鱼、烤鹅蛋、烤玉米、烤土豆、烤窝头等等。而且他们家呢，乳鸽是一大特色，所以喜欢吃乳鸽的朋友也不妨来试一试。 爱情有点甜，这是 再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个餐厅呢，叫做上墨八八席。这八六席、八八席都是独具延庆特色的民间宴席，是简化版的满汉全席。顾名思义，八六席的菜肴呢，包括八个大碗、六个小碗，以及压桌凉菜。八八席呢，以此类推，除了美味的八六席、八八席之外，这里还有红鳟鱼、鲟鱼、鲶鱼等美味鱼宴等着大家。地址呢，在上墨站永宁客栈内。 为你写一首情歌，你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不难的选择。 如果您爱吃鱼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店刚好是吃鱼的地方，是龟源鲟鱼火锅。龟呢，就是龟水河的龟。这家餐厅的鲟鱼呢，是在龟水河的源头的潭水当中养殖的，肉质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鲟鱼锅制作是非常讲究工艺的，鱼锅四周配有特色的农家小炒，像蘑菇土豆条，还有酸菜白肉、摊柴鸡蛋等等，鲜美可口，特别受游客们的喜爱。想吃着龟水鲟鱼锅，可以去五凤兰农家餐厅来试一试。 风格 农家特色巧妇炖也是值得推荐的。这巧妇炖呢，是以鳟鱼锅为主的，这里的主厨大师特别擅长做的就是红鳟鱼，味美可口，保证让你胃口大开。另外呢，这里还有羊排锅、柴鸡锅、猪排锅可供选择。地点呢，在上墨村龟源田居农家院。在永宁古镇，我们欣赏了历史风貌，倾听了历史故事，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最后要回家之前，我还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那就是永宁镇的采摘园。大家不妨采摘一些无公害的蔬菜带回家吃哦。说到采摘呢，推荐一下阳光木和养生蔬菜基地。它呢，位于永宁镇的西关村，占地面积有100亩左右，有蔬菜大棚70多个。蔬菜基地建于2009年，种植有抗癌、护肝、补肾、美容等功效的9个系列、40多个品种的有机蔬菜，被评选为全国优质蔬菜栽培基地、养生蔬菜种植示范地。除了西关村呢，在永宁的北沟七彩山庄也是可以采摘的。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山村，村内还有百果园，种有不同的水果，像苹果、梨、海棠等等。园内的镇园之宝首推是钙果，营养丰富，富含钙、铁等矿物质元素、维生素和氨基酸。登山步道旁还有一座山庄食府，村内还开着一家农家院，您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田园风光。一座城，一段历史，讲不完的故事，我们还会让它继续。看不够的美景，那就多去几次；吃不够的美食，就多吃几回好了。北京周边从来不缺美食美景的哦。 只要你配合， 带着精心来雕刻。